國際秩序，尤其是在法治秩序上出現混亂，不認為被制裁的人選不能夠出任這個職務。美國總統拜登下個星期訪問日本，將會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美日元首峰會。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報導，兩人將會在聯合聲明之中確認加強合作，以維持台海穩定。消息人士說，岸田文雄希望透過今次峰會進一步加強日美同盟關係，認為從長遠而言，中國將會取代俄羅斯成為安全挑戰。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較早時證實，拜登將會在訪問日本期間宣布啟動印太經濟框架。雖然框架的實質內容仍然未清晰，但是報道預計日本亦都會宣布參與框架。日本外相林方正說，新框架顯示華盛頓對地區的積極承諾，希望與美國密切合作，在區內創造理想的經濟秩序。中方一直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否則將會進一步損害中美關係與台海和平穩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17点，跌84点，总成交金额32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3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3.4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71.08跌5.4，美团170.7跌3蚊，盈富基金20.62跌1毫，阿里巴巴89.1跌1.45，友邦保险77.65升1毫，长城汽车12.88升1毫，京东集团207.8系跌7蚊。招商银行46.35冇升跌，快手69.2跌2.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801，瑞士法郎7.898，澳元5.507，加元6.118，新西兰元4.991，欧元8.273。每百日元对港元6.0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08。日经平均指数报26825点，升164点。港金报17010元，系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09美元，卖出181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连翔道嘅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隧九龙出口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出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常宜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葵涌的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就挤塞， 车龙排到去葵兴村。咁另外较早前就爆水管影响，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同你讲翻渡轮消息啦，较早前因为受船舶机件故障而停航嘅富裕小轮啦，北角线至到观塘线嘅，咁而家已经系维修好啊，渡轮服务咧就恢复翻正常，就系、是、北角至到观塘线。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赤立国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坚尼地城嘉惠民道29号嘉惠台一座、屯门友爱村爱希楼、坚尼地城爹核士街34至42号先施西环大厦、西营盘江乐道西165至166号惠景阁、西营盘皇后大道西263号和益大厦、将军澳日出康城领都一座、石塘咀皇后大道西518至520号联华大厦、坚尼地城士美菲路12号民光阁、坚尼地城西长街2号宝翠阁 B 座、湾仔轩尼斯道418至430号友光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如果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想发明长生不老药， 因为很多人会老死， 所以发明了长生不老药之后，就可以延长他们的寿命，甚至永远都不会死。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几耐冇见，老伙计身份不变。 未计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多失意，用尽力再查旧账，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坚持，每次见也未定期。 侧田今次嘅作品系讲友情嘅。他说今次班底全部都是姓坡的校友来的，而且 MV 里面他还找来好朋友、工作伙伴、fans 等等一班老伙计助阵。作曲监制都是侧田，加上 Eric Kwok， 填词林宝，编曲 Ted Lo。上班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侧田 featuring Eric Kwok 老伙计。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啊，老大， 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小小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三听风骚最啱，我梁继昌。 早晨早晨，好开心啊！由听日开始咧，就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啦。 正啊正啊， 我哋可以去饮嘢。 好嘢， 我系 Cheers 瑞。 快活强， 阿强哥 系 睇你啦，今日吓 点解啊？ 所有嗰啲朋友们话又唱歌又睇你啦，做剧睇你啦，剧本睇你啦， 梗系啦。 哇！ 喂，今日我哋个剧咧，亦都真系有一个非常之得意嘅个片尾曲嘅安排，大家都真系要密切留意啊！ 精彩啊！呢首片尾曲， 扁尾系嘛？条尾扁扁嚟嘅。 系啊，扁尾啊，定系扁耳啊？ 定系烂尾？ 点解会扁耳？烂尾大家嚟试。 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今日天气咧，日间非常干燥，天晴吹和嘅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未来首天有骤雨波，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红色的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因为相对湿度得 39% 而已。而家到下午一点，我们三个都是风骚风骚陪着你。除了多多 Eric 之外，我们今天有儿童的电台，阿强哥考考你做些什么？ 仲有什么？仲有这个 Tiki Check Game。 哎，没错， 我和你就势不两立。 怕你啊？ 有人以为我同你嗌交啊，上嚟 直情嗌交啦，争你争你屎啊！ 嗱，答翻阿强哥头先呢个问题咧，我哋咧做风骚咧好投入。佢话上次咧做客家婆咧，人哋要我哋真系嗌交。 咩事啊？ 我哋咧就因为我哋好投入噶，我哋无论系做环节啦、做剧啦，喺嗰刻我憎你就真系憎你嘅，我真系想除鞋揈你嘅。 我同佢死过。 做完个环节， 我真系着噶。 做完个环，做完个环节咧，喂，我最惊一个人咧同佢嘈完一轮咧，跟住进入一个好忧伤。悲哀嘅剧，你记唔记得有一日啊？我唔记得嗰个系边个 小明星， 小明星 系啦， 风流梦。 冰冰扮嘈完之后，又要扮小明星， 系啊， 精神有少少分裂。 我哋系噶， 做剧又系啦。一进入剧里边咧，无论开心唔开心，马上就系嗰个人噶啦。 系啊， 即系呢一个系我哋嗰三个钟头咧，嗰个思维不停喺度跳掣， 好似过山车咁啊！ 今日都喺度讲啦，就话其实我哋做三个钟头咧，唔好以为我哋就系坐喺度咧就讲嘢啊，因为有好多时候你系要好高度集中精神，以及嘅就系每一日你系嗰个情绪咧系翻几番噶， 一定，因为你唔入咧你做唔到嘅。 系啊系啊系啊！ 我嗰刻做客家话，我就憎到佢死嘅。 系啊， 你估我使惊你？ 会倒写晒所有嘅，所谓你嘅五味架系咪？是 啊、 甜酸苦辣，你乜嘢都你乱晒，跟住你就系做完节目之后，点解我哋今日咁样讲咧？就系话，琴日咧，阿大佬话佢突然间即系觉得好攰啊嘛。我实不相瞒，其实我每一日咧，我离开电台。 但最惨啊！大家有冇试过？你明知呢个晏昼你有嘢做嘅，咁我有两份件都要拎去寄嘅吓。咁但系咧，我真系好攰。食完嘢之后咧，我真系。但系我唔记咧，我又觉得自己未做完今日嘅嘢啊，咁我对自己有啲唔系几开心嘅。我应承今日自己一定要做一样嘢，我就要做。咁我好急促咁样熄一阵掣，好似电灯啊，啪一声熄一阵，一四点钟弹你，哎呀快啲做嘢啦！咁啊走去邮局啊， 系啊，急廿分钟咯， 系啊， 系啊，急差下要噶， 有冇试过？ 梗系有啦，日日都系咁。 我其实基本上我每一日我咪就系话俾你听，我做完节目咧，其实基本上我系觉得好似俾人打完一身咁样咯，好攰同埋好，但系你系爽嘅，个精神上面你系好攰嘅。咁我就揸车翻到屋，其实我有时候危险噶，因为我系想瞓觉噶。 中下中下嘛。 中下中下噶，眼瞓我个瞓咧，好似想眼瞓咁样。 好似 B B 食奶咁。 系啊，但系跟住我翻咗屋企之后，嗰日精神啦，个都系咁噶啦。 都系咁噶，好嗨好开心。 系啦，但系相信听日嘅话咧，应该会更加精神。同更加開心，因為頭先咧已經講咗少少噶啦，就話喺聽日咧會正式生效嘅就係第二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嗱、食肆咧堂食可以去到12点，宴會最多可以去到120人噶嚇、啊，酒吧啦、酒館啦會重開嘅，去到嘅就係呢個營業啦，去到凌晨嘅2点，而每台可以坐4个人，人數最多就係容納佢哋嗰個地方嘅75%噶。一啲嘅表列處所咧就會全部咧都有好多都會開翻啦，卡拉 OK 啦、麻雀。啱晒你啦，仲有就遊輪啦、夜總會啦、 夜店 啦、 浴室啊、 派對啦、浴室啦，全部都係你啲嘢嚟噶。 係啊，我有排去啊。 漂流浴室啦，可以去，好唔好啊？ 我有排去。 係 啊， 同埋咧就係下流夜總會啊，漂流浴室啦，咁你全部可以開翻曬啦。正式啊，正經嘢嚟啊。嗱，室內嘅運動處所咧嘅話，健身中心啦，會進行呢一個運動嘅話咧，就唔需要戴口罩啦。 身院唔使戴口罩， 系啊，室内嘅嗰啲运动嘅处所，系啦，咁所以其实咪好开 心 啦， 好开心 啊！戏院啦、表演场地啦、博物馆啦、活动嘅场所啦，同埋宗教处所等等啦，咁其实人数咧都可以去到容纳咧，就嗰个地方嘅85%，亦都可以咧喺戏院里面度饮食啦， 耶！ 不过最紧要嘅就系要严格执行你自己嘅呢一个疫苗通行证嘅要求， 冇错， 咁大家咧最好咧乖乖地打晒三针 啊，打三针， 系有错， 定要， 好开心。 你会唔会有少少咧都感慨，就系话呢啲嘢全部喺3年前咧，我哋日日做紧。 本来系噶， 你明唔明啊？ 所以幸福不是必然。 系 啊，你明唔明 啊？ 个感觉你谂翻，其实3年前我哋呢啲嘢全部都系正常日常生活嚟。 我唔谂3年前啊，我希望即系今后嘅日子开心就得啦。 我头先 Mayo 都同阿 Sarah 讲，唔知边日我哋可以除低口罩做节目，因为嗰啲吓苍苍啊，嗰啲唔知咩，总之觉得好似焗住咁样吓。 我觉得我哋做节目系辛苦噶，尤其是系唱歌，我觉得风骚唱不完是最辛苦的。 哇又来了唱不完。 你想想那一天我唱我要。哇你知不知道我真的我要死。 但是唱得好好啊。 是啊你犀利啊可以登台啊。 所以阿 Sarah, 这个是一种叫训练。就好像啲人说练轻功呢绑了很重的东西在脚。那有一天你除低呢你就跑得很快。 是啊。 那如果有一天呢阿马主角我们一路带 戴住口罩讲嘢啊，唱歌，有一日唔使戴咧，哇， 犀利啊！好似有少少高山训练咁啊， 系啊， 运动员咧， 系啊， 去嗰啲咧就系 氧 气，系啦，系啦，就系好稀薄嘅地方嗰度训练。咦，可能你唔使戴口罩之后嘅话咧，你真系可以做熟红星噶啦。 系啊， 呢个我一早预咗。 你可以喺红馆下边嗰度。 系啊。人哋歌神，你又歌棍啦， 系啊，咁都好啦，总有一两个人嚟睇你嘅， 唔紧要，我一步一步嚟 ，step by step， 冇错，我哋都会继续努力噶吓， 系啊，一定会， 大家可以继续交词俾我哋噶， 系啊， 你哋都要加油啊， 多得好紧要啦，阿杜格拉斯今日又加手啦， 又加手啊， 阿杜格拉斯加几首都未唱， 咦，杜格拉斯同埋阿法法搵两位 并驾齐驱啊， 你觉得啊， 好犀利啊， 咬住咬住咁样啊， 良性竞争呢啲。 不如揾日我哋揾啲客串嘅朋友入嚟唱下， 好 啊， 叫 Ada， 周围啲人 系 啊， 陈淑兰啊， 兰姐 OK 啊， 兰姐得系唱金狮奖，金狮奖，金 呢个好啊，哇，好开心， 系咪 Happy 啊？ 好开心， 多谢大家， 今日都好开心，今日咧有 Tiki 测验啦，有 Doctor Eric 啦，有小白电台啦，咁密切留意我哋人间， 正啊！今日我哋嘅片段人间真系要密切。留意我哋嘅片尾曲，会有一个大彩蛋送俾大家。 又一只彩蛋， 系啦， 好 两只彩蛋。 好啦，讲起彩蛋咧，今日咧我哋嘅节目里边咧讨论区有睇到个咁嘅话题，我想问下女仔啦， 请讲。 女仔咧会唔会觉得男仔咧？因为呢样嘢对于我同阿马小强嚟讲咧，咁多年啊，正如嗰个女仔摆呢个 post 噶，啊，我真系从来唔知你啲男仔原来觉得呢样嘢冇嘢喎。 乜嘢啊？ 我哋咁多年都系咁，其次啊，讲紧男仔 企喺度小便。 点解你哋可以同咁唔熟嘅陌生人？企到咁近嚟去洗手间嘅， 我有呢个疑问。 叮一声，其实我哋 系啊， 我就谂啦。喂，其实我哋真系咁多年已经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叫生活嘅必，即系必， 即系 必业 用尿兜嘛。你嘅意思系用尿兜啊嘛，系咪？ 幼稚园啊，小学都系咁样培训出嚟。 小学已经系咁噶啦， 小学啊， 由细到大都 因为我哋女生们啊吓，系从来唔会入男厕噶嘛， 因为俾男同学拱你入去啦。 我唔系好知你哋啲间隔系点嘅，我只系会发觉就系你哋有一样嘢系比我哋好嘅，就系好快咯， 快嚟快。 喺洗手间嗰件事，好似流水作业咁咯。 系啊， 女仔就麻烦好多，同埋咧就真系要成日，我哋要排队咯， 步骤多啲。 嗱，其实咧好多问题想问嘅，就系 你问先 啦。尿兜，首先嘅就系会唔会见到噶？ 见唔到，理论上 见 唔到嘅。 对方 嗱，除非嗱，不如咁样，我要更改少少。 系 一个好似佢咁高嘅，同我呢 five foot 人，佢企我隔篱。如果佢有心咁个头另歪少少，或者会见 到， 因为你高嘛， 居高临下就睇到， 睇到噶，仲要睇下佢系嗰个尺寸。如果佢系即系小朋友嘅，睇唔到嘅。 哦， 系啊， 但 系 我哋唔会咯。 唔系讲小朋友啦，即系讲紧嘅就系正常。你去呢尿兜嘅话，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其实好尴尬？ 尴尬噶， 即系冇乜私隐。 其实咧，一般嘅概念咧，我就会觉得侧边嘅人唔会有心望你嘅，亦都唔会企图望你。点解无端端要望啫？自己 有望咯。如果我系男人，因为我问我自己嘅就系，如果我系男人，我会唔会睇？我会睇。 我谂有啲好奇， 有咩好奇啊？ 唔系啊，佢其实就算唔识你， 有咩好奇啊？ 唔识你我都， 有啲有时会好奇，但系有时你会觉得嘅就系都会几得意。嗱，我分享嘅讲都几好笑嘅。有一次咧就系访问有一位嘅新星，即系外国噶吓，一个美国嘅女嘅影星，我已经唔记得咗佢叫咩名啦。佢就话你知唔知道咧？当我觉得我自己真系明星。的时候就是我试过有一次行红地毯，我撞到 Jennifer Aniston， 即系撞到个 Friends 嗰个女仔，系啊，同我一起入去厕所，跟住佢仲同我咧就 hi 打个招呼，咁跟住咧佢就入咗个厕格度啦，跟住咧我就听到佢如厕嘅声音， 啊明星屙尿啊咁样， 系啦， 即系 真系 又系咁 声，就系明星屙尿啊，但系问题嘅就系虽然系咁嘅声，但系佢就系其实我以前我就系喺个电视度我先见到佢嘅，而家我喺厕所度见到佢， 原来佢真人嚟，原来佢真人嚟噶， 我入一样， 原来一样会大小便噶， 系啦，咁佢就话我觉得我已经入咗呢个行列，哇，系咪几得意啊？佢个谂法 系啊，会啊，会啊， 会 啊， 唔会啊， 即系都系 会啊。 你有冇即系发哥唔系啊？发哥成日都见到啦，即系啲巨星你点会同一次格啫？ 系啊， 系啊， 你套翻香港都系嘅， 你会唔会望啊？ 第一，如果红馆做 show 咧，佢哋有自己嘅洗手间， 梗系啦， 系啦，咁啊真系冇办法。咁但系我 未試過，譬如話喺洗手間撞到啲巨星啊，我真係未試過。 嗯、 我喺度諗，如果佢真係企喺我隔離，我真係可能會 係咪先 瞄一瞄。 我覺得呢一樣嘢你總會有 好奇， 但係你平時你有邊有機會撞到巨星啊？我帶翻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我哋男性咧咁多年接受嗰、那個嘅概念咧，就係話你咪你去咯，你去還你去，我去還我去，去完咪走啦。不過係嘅，如果咧有一個人譬如馬小強或者邊個都好啦，企咗喺度咧，我會傾向唔企佢隔離咯。 梗係唔企。 我会隔一个位，我感觉咧，因为唔系有时有啲人咧牙到只脚好开，或者个手咧会牙到开，咁嗰啲企柱与企柱之间距离好近，你就觉得好似逼逼地咁样。 除咗睇之外，你哋会唔会大家 time 下啲时间噶？ 听到噶嘛， 系啊。 time 下啲时间嘅意思咧就系，咦佢咁快嘅？咦我会唔会有啲问题咧？ 唔系啊，快嗰、那个，如果我先咧，即系我完事先咧，我会有啲自豪感嘅咩啊？即系 我反而完事先系应该有自豪感的。 你会唔会噶？ 又未必，不至于嘅，不至于。 即系我会觉得，我搞掂。 你慢慢啦， 有心有力。 或者咧，听到佢好大声啦，哇！佢咁强劲嘅，咁强劲嘅， 系啊， 唔得，我都要整嗰啲声。 有 下先， 有啲人咧，我见佢会攞只手撑住幅墙嘅，唔知点解。 饮醉酒。 咁就一定啦。有時佢 你知唔知飲醉酒企唔到企次㗎？ 我唔知啊， 因為個人會搖下搖下搖下， 同埋佢需要耐啲嘅時間先可以放到出嚟。 係啊， 咁你會唔會鼓勵下佢啊？你話放開 加油，加油， 或者你走完之後佢話慢慢， 用力啲，用力啲，得嘅得，你一定做到， 你得嘅。 哎，十點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随住社交距离措施将会进一步放宽，预期在食肆等的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些爆发，而病毒即时繁殖率亦都有上升，感染风险增加，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时大约有347万人已经打了第三针，占12岁以上人口超过一半。而截至上个月底，剔除染疫后康复人士，大约有100万人已经到期，仍然未打第三针。聂德权话，留意到近日有专家对打齐三针的必要性提出意见，亦都有专家指当局接种的时间表但是太宽松，应该要尽快完成接种。他强调打齐三针有效避免患上重症或死亡风险，又话与国际和内地通关很重要，要走出疫境，接种三针疫苗是必须。行政会议通过第六届政府架构重组方案，重组之后将会改为3司15局，并且增设3名副司长。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说，整体布局对政府运作带来好处，因应社会需要而改变是合适。虽然增设3名副司长可能带来财政开支，但是他觉得是值得。又说日后要处理大湾区等的工作需要有人统筹。叶国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有政府各个局的安排，社会上亦都有人提出过需要改变，例如运输及房屋局要处理房屋问题，但是同时要掌握交通的议题。而民政事务局要处理地区事务，亦有康体方面的工作要处理，早已经有人提出要成立文化局。社会上亦都有声音指环境局的工作较清闲，工作量和其他局有差距。立法会选委会议员李浩然说，本届政府律政司多了很多不同范畴的工作，包括法治教育、大湾区对接以及国家安全等的工作，预计之后亦都会有涉及基本法23条立法和假新闻立法等的工作，相信律政司工作量会增加，有合理基础增设副司长一职。 李浩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本港法律界有很多人才，相信吴难觅得适合人选出任律政司副司长职务。被问到如果相关人士是受到外国制裁，是不是适合出任副司长职务，李浩然说，在大国博弈之下，国际秩序尤其是在法治秩序上出现混乱，不认为被制裁的人选不能够出任这个职务。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27宗新冠本土个案，上海占最多的855宗，上海本土再多3宗死亡个案，年龄由66至74岁，都患有基础疾病。上海本土的感染个案之中，除了56宗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其余个案都在隔离管控之中发现。另外四川本土新增201宗感染，北京本土就有69人染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43点，是跌159点，总成交金额44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1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8.8跌9.6，恒生中国企业70.86跌7.6，美团169.7跌4元，盈富基金20.56跌1.6，阿里巴巴88.15跌2.4，友邦保险77.4跌1.5，京东集团207.2跌7.6，长城汽车12.98升2毫，招商银行46.05跌3毫，快手68.85是跌2.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9.21，瑞士法郎0.994，加元1.28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6,851点，系升191点。港金报17,01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43美元，卖出1,81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连翔道嘅小隧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常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赤立国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Kitty， 阿欧。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市场每日变化万千， 朝早都会为你提供最快资讯。 人生道路会有高低起伏， 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 Kitty， 我系阿欧， 我哋系晨光。 第一线。 我现在到揭幕，我口预备。 我是陈明喜，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吧，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家人爱香港，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掌我最 应承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些走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呢，只是呢动下手，那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啦。呢两年几咧，即系我哋都用个口罩嚟遮住半边面啦。咁虽然头先我哋都讲咧系好焗嘅，对于某啲行业，譬如讲嘢啊、教书啊、运动啊，都有少少嘅影响啦咁样。但系咧，英国有间大学做咗个研究咧，虽然呢样嘢咧，其实大家都可能已经讲过噶啦，就系戴口罩靓仔啲嘅。靚女 爭好遠， 甚至有一種嘅神秘感嘅， 係 啊， 所以亦都引申到嘅就係話，如果當你一唔戴口罩，或者係同有某一個人咧去食嘢嘅時候，一除低嘅口罩，你會唔會有少少赤裸裸嘅感覺？ 有啊， 我真係有， 係， 同埋我都會有啲擔心嘅，就係、是、你始終咧，如果係女仔啦，如果你話要化妝嘅話咧，隻眼你可以咧化到好行啦，但係如果我戴咗個口罩嘅話，我唔可以搽口唇膏喎，但係當我剝咗個口罩之後嘅話咧，你就會覺得你自己面無血色噶啦、 啊， 因為你搽口唇膏嘛，係 啊，男仔唔會。 所以其實我係成日都會好擔心，但係呢一樣嘢係好糾結，我應該點做咧？唔、通我一除咗個口罩同嗰個男士食飯嘅時候，我就等等， 可唔可以你食飯即係 食飯前， 因為你知道你會同佢食飯㗎， 咁 你咪照化妝咯， 唔得， 又驚咩？即係扯亂整亂 個嘴啊！我講緊個嘴啊！你知我如果你冇搽唇膏咧，爭好遠㗎，尤其是我而家咧隻眼咧，我會有眼妝。我都会化妆噶嘛，但你个嘴你唔会搽唇膏噶嘛。 嗱，因为好得意嘅呢个研究咧，就话咧能够将呢个即系佩戴者啊戴上一个加分嘅，系最普通嘅嗰啲医生用嘅浅蓝色嘅外科口罩。 浅蓝色会加分。 咁呢一样嘢，因为俾人一种咧安全感，就啱啱相反。佢话咧，如果喺疫情之前。疫情之前啊，兩年前咧，人哋咧就會望到啲口罩咧，就會降得，係覺得 有病， 但係而家就啱相反。 係啊， 覺得你有一種叫做 安全 professional 嘅感覺， 係啦，好 professional 安全嘅感覺。咁、 哦、 但係啲嘢講難講啦，但係而家都大家用曬啲花花碌碌啊，自己嘅口味，譬如顏色上都有好多選擇。 係、嗯、啊， 係、嗯。我反而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有邊一種口罩會令我覺得係舒服嘅咧？就係、是、佢、要戴嗰種口罩，而你會發覺嘅就係佢唔會戴到歪零歪稱啊。嗯、我唔係話你啊，即係或者就係、是。即係嗰啲位置你會發覺嘅就係即係唔啱位啊，或者係即係咩咁樣，我就會覺得咁樣會舒服咯。同、埋其實我會有時我會覺得有啲人佢真係花啲心思嘅，譬如話可能戴兩個口罩啦，佢出邊佢哋有一個布口罩啦，嗰啲布口罩又會比較係講究一啲嘅咧，我會特別加分，唔係公仔係講究啲、即係可能有時有一啲嘅就可以洗得㗎啦，或者運動用㗎啦，嗰啲咁樣啦，咁、我覺得係 OK 嘅、舒服㗎，係、 啊。 但係顏色嗰方面咧，我淨係。多數是藍色， 正式咯。 是啊，我其實好想試一下，好似係瑞今日呢個灰色啊，或者黑色。 點解你唔試咧？有冇人俾你試 啊？係啊，襯你自己啲衫啊嘛。 因為而家有啲口罩咧都要散裝賣嘅，即係五個五個嗰啲，你咪每樣顏色買啲試下咯。 我真係試一下。 係 啊，我就會見到有好多人都會咁樣咯。因為如果你一買要買五十個嘅，咁你就要揀五十隻同一隻顏色喎。 係啊。 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白色啊、黑色咁，梗係冇所謂咧，因為基本嘅顏色。咁、我覺得佢就係有時都會等自己開心啲。你就會去，正如好似阿大佬咁講啦，你就會去有某啲嘅專門店，佢、咧就係係啦，五個五個咁買，有時候可能買啲唔同嘅 pattern 啊咁樣，我都覺得其實我覺得後生女有時會就帶啲唔同嘅 pattern 嘅話係幾開心， 好得意啊， 襯衫 啊， 得意啊，係啊，卡通 啊，咁就好好 係 啊， 或者帶啲粉紅色啊，咁都增添一啲嘅魅力。 但係我見咁多咧，紅色咧，即係鮮紅啊、深紅嗰啲，我覺得最我接受唔到 啊。嗯，點解咧？ 哇！我見到人哋 大聲嗰啲係咪嗰啲上一年紀嗰啲阿豬媽嗰啲啊？係嘛？ 唔知啊，總之 我 唔 識，我又 冇 見 過， 好 少， 我都好少見到 紅色。 鮮紅色 係啊，鮮紅色 喺邊度見到啊？你 喺街嗰度見到啦。 咩人嚟啊？ 唔記得，我好怕。總之， 喂，你覺唔覺得咧？阿馬小強真係極品嚟。呢隻口罩佢都成日跌落嚟嘅，街道。呢只都吸到實嘅啦， 你送俾佢噶嘛？ 係啊， 係啊， 琴 日直頭好奇怪啊，仲係甩曬毛啊， 你呢個飛甩罩毛啊！佢成日捏個鼻嗰個位咧，捏到甩曬毛啊！ 我都唔知點解會成日要捏，你唔使捏㗎。 嗱，我哋都冇。 佢會卡住喺嗰度，佢唔會。 所以我 就 你呢只極品， 可能。我的星座不啱戴口罩 了哦，咁样 系啊， 咁你试下 你觉得要咩星噶？ 你用一啲大啲嘅罩噏上去咯，得噶？ 几多个字噶？ 我唔知 道，系咪苏把星？ 系 咪苏把星？ 关星座啦， 佢废噏定佢废噏 埋？但系大家系咪会觉得或者即系戴口罩呢一样嘢系真系增添咗有好多人嘅 颜值 咧？我系我绝对赞成 的。我同意， 系 啊。 所以最近咧，即系坊间咧。不停喺度吹捧咧，阿朱玉佬咧，跟住有一张相话佢真人咧，啲人有啲人都话吓，原来 咁都话咧， 戴咗口罩差好远喎， 梗啦， 嗱唔系代表我，或者有啲网民咁讲啫，我冇资格批评嘅样，我系觉得冇乜所谓嘅。 你覺得冇乜所謂，唔係因為大家都喺度吹之咁就話佢 有期望啊嘛， 好掂啊，要做佬咁樣嘛，所以我覺得其實真係唔好亂咁講啊！一除咗罩，有時你會唔會嘅就係啊呢個女仔戴咗個口罩，覺得都幾靚女喎，點不知佢一除口罩之後，哇咁嘅， 係啊有啊見過啊， 比比皆是， 好多 係啊， 所以我都好擔心我自己會俾人做一種咁嘅感覺啊！戴咗口罩嗰時，我就話啊，其實幾都 keep 得幾好 啊， 到你一除咗口罩。哇，都幾老喎！ 冇所謂啦，我哋優雅地老去嘛，咩年紀啊咩年紀？ 呢句説話啱聽啊，優雅地老去。 好，聽緊風騷快樂人廿五度氣温，上到10.37%啊！我哋有呢首 Reunite。 Moment that I let you go, our quarrel was such 网上情缘。爱情是乜嘢？爱情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欲望，是一种安慰剂，可能是一个电话，是他望你的第一个眼神，可能是一个名字。爱情可以是任何东西，最重要，爱情等于一个人，一个你永远不会忘记，无论经历几多年、几多月、几多日，这个人就是爱情。 Feels a light, certain kind of light I've never shown on me. I want my life to be to live with you, to live with you.Everybody says to do each and every little thing, but what does it bring if I ain't got you? I ain't got you. 网上情缘。当你失去爱情，个感觉又系点？失去爱情嘅时候，你会冇胃口，食唔到，你会瞓唔着，你会想唔做任何嘢，唔去任何地方。不见任何人， 失去爱情，你仿佛同呢个世界已经切割开。喺呢个时候，爱情就系空气，爱情就系食物，爱情就系生活落去嗰种嘅欲望，因为你已经失去嗰个人。 Said you were leaving, someone swept your heart away. From the look on your face, I see it's true. So tell me all about it, tell me about the plans you're making. Oh, tell me one thing more before I go. Tell me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翻到早上十一点钟，翻嚟我就有小朋友嘅声音， 冇错啦。咁就系我哋嘅小朋友电台啊， 系啊，好得意啊！ 今日会讲啲乜嘢咧？一阵间就可以留意留意啦。 好，先咧十一点新闻报告。 解手有关查询多咗三成。欧慧芳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嘅时候又话，酒吧重开亦都有利新人举办宴会，因为现时有新人会分三个时段宴请亲友，部分新人晚上较后时段亦都会选择到酒吧举行派对，邀请朋友出席。至于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将会在今个月31号起实施， 欧惠芳话，由于长者的疫苗接种率已经大幅提升，对婚宴活动的影响不大。南韩新增31000多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新增死亡个案31宗，较前一日增加4宗。现有重症个案313宗，较前一日减少20宗。韩联社报道，预料卫生当局将会在星期五决定南韩是不是会进入疫后计划的下一阶段，以及会不会取消对确诊患者的7日强制隔离要求。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79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51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4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9.2跌9.2，恒生中国企业70.96跌6.6，美团169.7跌4元，盈富基金20.6跌1.2，阿里巴巴88.3跌2.25，友邦保险77.5跌5仙，京东集团208.8跌6元，长城汽车13.2升4.2，招商银行46.1跌2.5，快手69.05跌2.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796，瑞士法郎7.896，澳元5.507，加元6.119，新西兰元4.989，欧元8.27。每百日元对港元6.0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2。日经平均指数报26851点，系升191点。港金报1701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41美元，卖出1811.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大围隧道啦。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快线因为有道路工程是进行的，一带比较车多。重复多次，就是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快线有道路工程，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葵涌的货柜码头南路来回方向近住三号回旋处那段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青衣路来回方向近住西草湾路一段比较挤塞。咁喺封路方面，半山的中峡道因为有山泥倾泻，中峡道近住华苑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另外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就因为爆水管，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的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石排湾村碧银楼、屯门新屯门中心7座、深井碧堤半岛8座、鲗鱼涌太古城翠榕阁、土瓜湾安和苑安泰大厦、红磡黄埔花园百合苑7座、长沙湾宝熙苑荣熙阁、鸭脷洲海怡半岛美轩阁、

唔知有乜地方可以同佢一齐去呢？ 哦，表妹一只脚就唔方便行，嗱咁咧就揾一啲安全有意义嘅地方玩啦。 啊，咁同佢去咩地方玩好呢？其实表妹最想可以喺阳光下同其他小朋友一齐玩噶，佢屋企楼下个游乐场好唔好呢？ 嗱，如果普通嘅游乐场咧，或者就唔系太适合啦。啊，我谂到啦，不如你带佢共融游乐场啦。 共融游乐场 同我哋平时去嘅游乐场有咩分别啊？ 游玩系每个小朋友嘅权利。细个嘅时候，我哋都会去游乐场玩噶，例如话上滑梯啦、荡秋千啦等等。不过，假如每一个游乐场嘅设施都大同小异，咁可能就冇办法照顾每一位小朋友嘅需要噶啦。有见及此，近年咧系有咗呢个共融游乐场嘅概念。 共融游乐场同我哋平时去嘅游乐场有咩分别啊 ？Michael 老师，我未听过啊，到底系咩嚟噶？ 简单嚟讲咧，一般儿童游乐场较为注重安全性，而共融游乐场咧就会多咗啲创意，可以满足唔同能力嘅小朋友嘅需要咯。 哦，原来系咁。老师，咁边度有共融游乐场呢？ 第一个共融游乐场呢已经在2018年在屯门公园正式启用的了。里面有很多的设施的，利用沙、水、光影、音乐、力奇设施，为小朋友提供五感的体验，还有得跳弹床，有得玩音乐的敲击管，想爬绳网又得，想眯埋眼玩竹感场又得的。 哇，老师讲到共融游乐场咁好玩又有特色，芳芳同学，不如我陪你一起带你表妹去玩啦。 我都觉得 Michael 老师介绍这个共融游乐场好特别。老师啊，这些共融游乐场和你小个时候的游乐场有什么分别啊？ 最大分别呢就是共融游乐场的概念和设施呢是有别于一般传统的游乐场。它是一种无障碍优质的游乐空间，俾唔同年龄同埋能力嘅小朋友一齐玩，体验唔同嘅乐趣，学习唔同嘅技能咯。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大家心目中嘅游乐场其实系点噶？ 哇！如果有个水池俾我哋放下潜水就好啦。 我最希望有一大片草地，等我可以喺草地上睇啲云嘅变化。 如果有个以植物为主题嘅迷宫就好，既可以考下我哋嘅智慧，又可以见识多啲唔同种类嘅植物。 如果植物有水果，我哋可以一路玩迷宫，一路食水果，咁就好啦。 其实个植物迷宫可唔可以容许小朋友食水果都唔重要，最重要就系小朋友都有自己嘅想法，要有创意，咁先有推动社会进步嘅动力噶，知唔知啊？ 知道啦，老师。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如果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想发明两样嘢。第一样就是长生不老药， 因为好多人会老死，所以发明了长生不老药之后，就可以延长他们的寿命，甚至永远都不会死。第二样嘢就是超级抗生素，因为好多人会中那些病菌，例如金黄葡萄球菌等等的病菌，而且有很多人会吃一半的抗生素而不吃另一半的抗生素，令它一路一路地进化变成超级病毒。所以发明了超级抗生素之后，就可以彻底地对付这些超级病毒。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的参与。如果你或者家有16岁以下的朋友想参与节目，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你的声音有机会在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 今日星期题目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你想发明什么呢？ 其实哪里哪个我是开心不开心是我。是我故作太过正常，不多不少不道破，为唱结情的歌。今天很生不是我，难道我要再去证明伤心的终归是我？ 知那个我或应该不应该做错。万劫不修的因果，无花开的风景路过。若有矫情的歌，不小心的触动过。鬼节创作旅程，呼吸仿佛不是我。谁的生日歌才可不停播，直到唱出旷野歌。谁的生日歌，谁见过更多，那记忆方是我。 讲出大道理， 好啦，今日同我哋倾偈咧，另外两位同学啦，陈浮涵 ，Hello， 浮涵 ，Hello， 你好，欢迎你吓。另外咧，海晴，海晴妹妹 ，Hello， 系啦，嗱，咁我哋咧平时咧 ，Michael 哥哥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而家都中意，不过而家冇乜时间。细个时候有游乐场玩嘅，你哋中唔中意玩游乐场噶？中唔中意噶？不如浮涵讲先啦，你中唔中意游乐场玩噶？ 我中意。 嗯，你最中意喺游乐场玩啲咩啊？ 我最中意玩荡千秋。 荡千秋啊！哎呀，我都中意啊。不过我相信而家荡千秋咧，同 Michael 哥哥细个时候有少少唔同。嗱，严格嚟讲咧，我同你讲翻啦，我以前玩嗰啲荡千秋咧，就真系一块木板，两条铁链绑住，系可以揈得好高噶。而家就安全啲，不过而家咧可能咧就嗰个千秋就设计就唔同咗啦。咁安全都系好嘅。咁除咗荡千秋之外咧，阿浮涵仲中意玩啲咩啊？ 最喜欢玩氹氹 转。氹氹转啊，哇，在我们似乎的兴趣都相同，我都喜欢玩氹氹转的。海晴呢，海晴如果游乐场你最喜欢玩什么，最吸引你是什么？ 那些上滑梯可以 帮 我爬 那 种。 上滑梯是不是？是。除了上滑梯呢，还有什么？喜欢玩那些爬来爬去那些？你女仔是不是会不喜欢玩那些？喜欢不喜欢玩的？马骝架那些？ 喜欢。 喜欢的 ,OK。你不怕啊？ 不怕。 那你会不会爬到很高的？ 会 噶，哇，咁啊要小心啲咯吓。虽然咧呢啲马骝架咧理论上都安全嘅，不过咧就爬嘅时候真系要小心啲啦。咁我想问下你咧，其实咧两位朋友仔啊，你认为咧游乐场啊，除咗平时我哋玩嗰啲嘢之外咧，你觉得如果加啲乜嘢落去咧，就会更加好玩啦？海晴讲先啦， 加一个迷宫。 迷宫，哇，呢个建议好好啊！我曾经去过一个主题乐园咧。佢咧喺佢嗰个迷宫嗰度咧，全部都系啲矮矮地嘅树，咁咧就哇行嚟行去咧，原来真系几难行翻出嚟噶。咁你以前有冇玩过迷宫啊？阿海晴， 嗯，冇， 冇过嗬。但系你觉得如果有迷宫就好啲啦，系咪？ 系。 嗯，阿浮涵咧，浮涵如果俾你加咧游乐场吓，头先阿海晴就话迷宫啦，咁你觉得应该加啲乜嘢咧会更加好好玩啊？ 加啲猎奇设施。 力奇设施，例如呢 即是那些要考脑袋智慧啦，同埋要考你的体力那些。 哇，系睇嚟咧，阿浮涵都一个咧，又有智慧又有力量嘅噃。我咧如果俾我家咧，我就想玩一啲刺激啲嘅，例如咧一啲吊桥啊，即系一个高啲嘅吊桥。咁你行嗰个吊桥嘅时候咧，嗰个桥咧会摇下摇下摇下摇下，好似就跌落去咁样嘅。咁我觉得咧呢啲咧，即系当然咧要安全啦。如果安全嘅话，都几好玩嘅。啊，你哋觉得咧，如果咧呢个游乐场咧？应唔应该加啲小宠物或者啲好似动物园咁样，等我哋可以参观一下咧？你哋觉得？阿海晴咧，中唔中意啊？如果动物仔，你中唔中意啊？兔仔啊，系啊，嗰啲咁样小小嘅动物，阿羊仔啊咁样，你中意噶系嘛？ 系。 嗯，阿浮涵咧， 我都中意。 你都中意咩动物啊？如果俾你加，你会加咩动物？ 啲鱼或者系啲龟。 鱼或者龟龟系嘛，即系海水里边嘅动物。我以前去嗰个地方咧，佢有好多羊仔噶。我见到星期六日啊，哇，几多细路仔去同啲羊仔做咩？你知唔知啊？喂佢哋食嘢啊，吓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得意嘅。嗱，好啦，讲到游乐场咧，其实香港开始有啲叫共用游乐场。你哋知唔知咩叫共用啊？不如阿浮涵讲先啦。 嗯，游乐场就系可以俾唔同嘅小朋友。身体无论是完整的定是有缺陷的都可以一起玩的地方。 嗯，冇错啦。咁啊，海晴咧，你觉得共融呢两个字代表咩啊？海晴， 共融可以俾一啲残疾人士。 嗯，冇错啦，其实呢游乐场呢大家都可以去玩嘅。不过基于每一个人呢嗰个能力啦、啊、又或者呢可能头先好似你话斋啦，有啲小朋友呢可能呢就唔系好似我哋咁噃有少少身体上嘅同我哋唔同嘅地方。咁但呢无论体能啦、心智啦、情绪啦等等啦、年纪啦，最好有呢啲咁嘅共融游乐场啦。咁第一个共融游乐场呢 ,2018 年喺屯门公园正式启用咗喇噃。如果大家上网呢都系 search 下，咦好得意啊！因为里面加咗好多唔同嘅设计啦，游乐嘅玩意啦，譬如啲沙啊，有啲感官嘅 corner 啊，咁大家咧即系无论你系点样样都好啦，咩能力吓、啊，咩年纪啊，都系一齐去玩，玩得好开心嘅。其实咧去到游乐场咧，你最想咧同啲咩朋友仔玩啊？我想问下海晴，你最想同啲咩朋友仔玩？特别好 friend 噶，同阿仔啊，有冇啲特别好 friend 噶？ 系，都系同学。 都是同学，咁你平时咧，你班女仔咧玩啲咩噶？即系除咗游乐场之外，想问啊。 我都系倾偈噶。 倾偈啊？ 系。 就咁倾偈啊？你哋唔会有啲咩特别嘢玩嘅咩？嗱，我即系我谂咧，男仔咧，我估吓可能会喜欢玩电子游戏啊、手机啊嗰啲。你哋会唔会噶？即系坐埋一齐嗰啲叫 join game 系咪一齐玩一个同一嘅游戏？你会唔会噶？ 都会。 咁啊，浮涵咧，你平时咧同朋友仔会玩啲咩游戏多噶？定系做啲咩多噶？ 平时通常会同啲朋友一起玩一啲棋类游戏。 嗯，棋类捉棋啊？ 系。 捉棋好、啊，捉棋有个好处咧，就系话咧，你可以训练你嘅思维啊，吓谂嘢方面咧就会更加敏锐啦。咦，咁我想问翻啦，咁另外女仔又中唔中意捉棋噶？海晴中唔中意捉棋噶？ 中意。 中意噶？真系咁咩？女仔都中意捉棋噶？咁你有冇试过咧？除咗去捉棋啦，或者头先所讲咧吓打机之外咧，有时都多啲出去户外行下喎。嗱，游乐场呢一样嘢咧，就可以提供到又可以身体方面嘅运动啦，晒下太阳啦吓，咁同埋咧可以同朋友仔一齐玩一啲开心嘅游戏，系咪啊？ 系。 嗯，咁但系如果去游乐场，你要留意啲乜嘢啊？如果要玩得开心，冇错啦，留意安全啊！你今日两位台仔咧都非常之好嘅答得，好啦，咁今日咧讲咗你共融游乐场，希望大家咧同任何同学仔都开开心心，一齐可以享受呢啲游乐场带俾我哋嘅所有嘅乐趣，好唔好啊？玩得开心啲，好啦，今日唔该晒浮涵同埋海晴两个台仔同我哋倾偈嘅，唔该晒，一齐讲声拜拜好嘛？ 拜拜，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如果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想发明长生不老药，因为很多人不会老死，所以发明了长生不老药之后，就可以延长他们的寿命，甚至永远都不会死。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丰收唱不完。 学古文， 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识咪掌我最乱， 感谢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吗？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向员方交代今年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消息指在扣除递增薪额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是7.26%。中層是4.55%，低層是2.04%。去年薪酬趨勢淨指標各級公務員都是負數，高層是-2.04%，中層是-0.54%，低層是-0.68%。政府最後決定動薪。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形容，推动新冠疫苗接种属于国策。现时本港要预防疫情爆发，始终要靠接种疫苗，第三针的接种更加是重中之重。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60岁以下人士是不是不需要打第三针，涉及复杂问题，不能够只是单看死亡数字。感染新冠病毒对所有年龄层人士都有很大影响，例如带来长新冠问题。何柏良说，赞成政府透过疫苗通行证推动第三针的接种，又说世卫专家小组支持接种第三针，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亦都支持部分年龄人士接种第三针，而在复常和通关等的方面，如果本港不打第三针，基本上是与世界脱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特区政府开展基本法23条立法的咨询工作时，期望各界特别是外国政客可以客观理性看待政府的建议，切勿作出双重标准的肆意攻击或试图干扰破坏特区政府的立法工作。邓炳强在网志又说，特区政府一直进行基本法23条立法的相关工作，除了要有效应对过去和现在的国家安全风险和威胁之外，立法建议亦都需要具有足够前瞻性，必须在执行方面切实可行，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除了研究相關的全國性法律和本地法律之外，亦都會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同類法律，包括英國國家安全法案，務求制定最切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方案。南韓統一部表示，北韓連續三日未有回應南韓的防疫合作提議通知。南韓政府前日上午起透過兩韓聯絡辦公室向朝方發送通知，內容包括韓方願意對朝方提供疫苗等藥品以及是醫用物資援助，並且以交流防疫經驗等形式與朝方開展技術合作，同時提議兩韓為此進行工作磋商。同一部說，兩韓聯絡辦公室今早進行例行通話，但朝方仍然未提及韓方發送防疫合作通知的相關事宜。南韓政府表示，如果無法直接向北韓提供人道援助，將會探討透過國際機構或民間管道提供援助的方案。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3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83点，跌116点，总成交金额56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2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8，跌8.6；恒生中国企业70.96，系跌6.6。美团170.3，跌3.4；盈富基金20.58，跌1.4；阿里巴巴88.4，跌2.15；京东集团209.6，跌5.2；友邦保险77.75，升2毫；长城汽车13.36，升5.8；招商银行46.35，冇升跌；快手69.1，系跌2.6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29.16，瑞士法郎0.995，加元1.284，人民幣6.753，英磅對美元1.247，歐元對美元1.053，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635。日經平均指數報26839点，升179点，港金報1693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59美元，卖出18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长江集团中心，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因为爆水管，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呢度都有人投诉你啊！话你嗰个鉴赏会咧把鬼喎、啊！ 哎，等我睇下。哦，佢话我把持得好鬼嘛，所以好正咁话。哎呀，多谢大家支持大家姐啊！ 所以话有大家姐喺度，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唔得噶。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晏昼1点到3点，未连康康，听我大家姐。乜都得得得得得！ 有人话摇滚精神等于反叛精神，喺波兰有一队摇滚乐队要反叛嘅，竟然系佢哋自己嘅身体。 难道乐队 On the Top？ 波兰摇滚乐队 On the Top 一半成员都系残障人士，部分人仲喺复康中心居住， 但身体缺陷并未阻碍佢哋嘅发挥，更冇减低佢哋对音乐嘅热情。 电视纪录片《非凡摇滚乐》，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喂，点解你呢排好似唔同咗咁嘅？ 哦，靓仔咗呢样嘢系学唔到嘅，但仲有好多知识可以学习噶。 例如有啲咩啊？ 例如有个网页五知有性格，入面嘅节目重温仲包罗万有，历史艺术文化科普语文环保都有。 边个网页咁有性格啊？ 咪就系香港电台文教组网页艺文一格啦。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早晚嘅时间，我哋嘅 Dr. Eric 早晨， 早晨啊 ，Dr. Eric， 系呢冇教师吓。OK， 好啦，咁啊 ，Dr. Eric 咧，今日咧同我哋讲咗咧，会讲大狗狗喎、 哦，哇， 系咪啊？ 冇得再大啲噶啦，差唔多系香港， 系咪最大只啊？ 系咪全世界最大啊？ 未唔系最大一只，大丁大啲嘅。 哦，大丁系啊， 好惊嗰啲， 肥少少都应该最重嗰只噶啦。 系啊， 大丁再大啲啊？ 佢唔系高大嗰种大啲，系重啲。 再重、 啊哦，有几重啊？可以去到？ 我啱啱呢个古仔嗰个系90公斤嘅。 哇，劲过我、啊， 梗系劲过你啦。 两个你都有我谂， 两个我咯，就两个我咯， 系啊，都有两个我有。 我唔会大丁，大丁都好大嘅。大丁，我而家住紧个村屋咧，之前嗰、那个即系租客咧，佢有養咗大丁，成咁啊個大丁係喺出邊放住周圍走 咁慘 哇！ 咁啊佢就嗰只大丁係破壞曬全部成個村屋嗰個圍牆，全部爛曬 毀 曬。 但冇人即係冇人要求嗰個狗主要將佢管好啲咩？ 我感覺就因為係支持個業主搞啦，不過我感覺佢不愉快嚟離開嘅。 所以咧，其實咧，不過咁，如果咁講，又好似即係 label 咗話啲大狗會比較曳，或者破壞性強，其實唔係㗎，係咪啊？多謝你。 唔係，真係唔係嘅，真係係個我永遠都係個別主人嘅啫，其實。 哦，其實係主人 教得佢唔好， 係啊，永遠都唔關嗰只動物事㗎。 咁同埋，如果以香港嘅居住環境咧，呢啲狗係咪唔係好適合啊？即係因為佢咁大隻，同埋而家啲屋企，你知啦，一般住宅都係五六百尺或者四五百尺嘅啫嘛， 但系住六个人、 啊， 系 啊， 系啊，我自己就谂到，即系其实睇香港好多唔同嘅阶层嘅人啦，有唔同屋企啦，所以又认为就即系大方啲嚟睇，一般就唔得嘅，不过有啲人都养到嘅，加埋咧，我谂最阔即系你嘅屋企几大都好啦，当你山顶住都好啦、 嗯， 其实最紧要系你有冇个心机同埋时间去。去同隻狗一齊養啊！即係我見過好多人好成功養隻大狗。如果佢真係，哦，佢唔可以周圍跑嘅，不過我就日日帶佢兩個鐘頭行街嘅咁，咁啊，俾到個生活質素佢咯。 嗯 ，good point。 好啦，今日我哋講翻呢個 今日個故仔啦，係啦，今日咧就我就講聖班納啦，聖班納就。你大家可能即系唔知嗰啲人就知系嗰啲雪山救人嗰啲狗啦。 佢有孭住个酒桶噶嘛，个酒桶喺嗰个系啊，咁跟住佢就话俾啲人饮噶嘛，系咪嗰只啊？ 系 嗰只 咯。系啦，就系嗰只啦。咁咧就佢哋就即系传统就系喺雪山救人啦，系一个宗教嘅即系天主教嘅神父去即系个传闻就 系 咁讲。 明系咁样。 系啦，系啦，系佢訓練啲狗出嚟。咁我就有一次咧，就喺香港咧，就有個客人咧，就同我講話，佢有個婆婆需要幫手。咁啊，佢就形容個情況，咁啊，佢養咗成班啊，個婆婆養咗成班啊，係要幫手啊。咁好啦，咁佢話你上到嚟就明個情況噶啦。咁就 就我哋就日咁啊，佢喺上環住嘅，咁就帶咗我上去上邊咧。嗰陣即係純粹做善事睇一睇，咁呢個好熟嘅客嚟嘅。 係， 我平時都唔做門診嘅，咁就上咗去啦。咁見到一個老婆婆啊，咁就請個姑姐經理好嬲噶，佢間屋咧係80尺嘅啫。 嚇80尺， 即係 一個婆婆同埋一隻聖巴男狗。 系啦，那个圣班纳系90公斤啦，阿婆婆咧就我谂40公斤都冇啦，咁样就系好明显阿婆婆都系污唔到起身，佢冇可能有力扯住只狗出街嘅， 冇错， 系啦，咁啊交佢入到去咧，成大阵尿味嘅，因为佢话婆婆带唔到佢出街嘅， 亦都照顾唔到佢。 系啦，咁婆婆点何来有只咁大嘅狗咧？即系个古仔咧，嗰阵时我黑系感动同埋有啲嬲啦吓。佢系佢个老公死咗，咁佢老公本身养开只狗嘅，咁咧就咁啊过咗身啦，咁只狗就婆婆冇嚟留俾婆婆啊，嗰刻咁就俾咗个女。 嗯。 不过即系我都明白嘅，个女系冇咩，即系一般人你边无边抌一只咁嘅狗，又训练得唔系咁好咧，都好难养啦。不过咧，可能知我唔知点解咧，佢个女咧就俾翻个只狗俾阿妈。咁我就即系我心谂嗰句，你都系应该去，即系搵人领养啊，或者即系 系咯， 即系狗变咗人球系嘛， 就 抌嚟抌去咯。 狗 即人头咁样将佢抌嚟抌去咯， 系啊，咁啊嗰嘢系你妈添，点可以去害你阿妈？佢话阿妈基本上即系系嗰啲驼背啲起唔到身嗰啲咁啊，只狗就只狗就好惨添啦，个白。 只狗几多岁啊？嗰阵时 老嘅，7岁啦， 亦都比较难揾人养啦，咁啊真系啊，一路咁大只嗬。 系啊，系啊，即系南韦人样不揾到嘅，咁啊古仔完毕就知道噶啦。咁佢咁啊，我就入咗去，咁你见到阿婆婆真系只狗要去小便啦。你见阿婆即系尽快咧，就攞个胶桶去 兜住佢， 不过接唔到嘅。 Bless you。 系啦，真系接唔到嘅，所以你见到佢一半天一半地咁样，我真系我嗰一刻就冇见佢大便啦，不过就应该系好难想象啦。咁我就見到呢個環境，咁隻狗又出唔到街啦，又阿婆又喊唔到佢啦，咁就我就嗰刻就話啊，我即係我就攞走隻狗，就即係阿婆婆你見到佢係一半唔開心，因為佢都唔捨得佢，咁就不過咧，你見到一半都好似安樂曬啦，因為唔需要照顧一隻咁大隻嘢啦，咁我就走隻狗就都養咗佢3个月左右啦。咁样就都面对好多困难，咁最尾都训练到佢大小二便啊，同埋出街行扯绳啦，因为佢即系一扯就即系同埋只狗，不过只狗好善，佢名字你估唔到系叫 Miss。 叫 Miss 啊， 一成90岁，90公斤嘅 Miss 啦，就系同埋你可能 一位小姐。 系啦，佢系嗰啲咧，喺个婆婆屋企咧，佢饮完水，即系见佢饮水啦。饮完水，我冇佢流口水嗰种，即系佢你知圣班纳系出名 口水 大劈噶， 冰头嗰啲口水 系啊，滴到周围都系噶。 系啦，阿婆婆80尺个屋企，佢就饮完水咧就揈头，成墙成天花都有， 系帮你泼墨 都有。 其实你可以为佢系啊，佢如果佢嘅泼墨咧，或者佢画画应该会几靓，即系或者口水啪啪啪啪咁 样。系啊，如果有啲牙周病嘅啲牙血啦， 系啊。 系啦，佢就系啦，咁佢你我记得我养佢嗰阵时咧，就佢饮水嗰阵时咧，真系好搞笑嘅，饮成兜水啦，饮完之后咧，你会见到咧，变咗成兜系口水嚟嘅，变咗，好似佢换咗口水咁样，咁啊，只狗就最尾都个好消嘅好个 happy 故仔就系、是、个3月就揾到人领养佢， 哇，好 嘢喎，都好喎， 系啦，咁样有问题嘅只狗，即系好多圣班纳都有关节炎啦，咁啊呢只阿 Miss 都唔系外嘅，佢有 Miss 90公斤系有啲肥嘅，咁就变咗咧就行路不便啦，咁啊哇，我做医生有内科价都好，一只咁大嘅狗咧要食嗰啲狗嘅药咧都好贵，所以最尾都揾到啲正好得意嘅，因为好多呢个又系一个example of 人药好危险啦。就咁啊，我就试下俾啲因为人嘅药咧，货有啲有啲狗消化唔到咧，就有会好强，咁所以咧就譬如阿士巴灵咁样咧，系对狗好危险嘅。OK， 即系你食一粒死紧嘅。咁一只90公斤嘅狗咧，我就俾咗16份一粒。 俾佢。咁就呢個係一個即係、就是、正確嘅都市嚟嘅，其實細少少保守添嘅。咁只狗就開心咗好多啦，不過都牙煙嘅，所以即係小心唔好喂人藥俾狗啦。咁、就即係做咗呢啲咁嘅嘢，咁最尾就阿 Miss 個好學，即係話喺嗰啲 forum 嗰度報揾到人啦，就有個好心人，咁有咁凄慘個故仔，同 Miss 都怪嘅，好善嘅。 嗯， 咁樣就話就變咗喺平洲最大隻狗虎一段時間，我諗佢過咗身啦而家。 哦，去咗平洲住， 去咗平洲住。 嗯。 應該會比較好啲咯，即係你比較大啲嘅地方，會唔會？ 最緊要嗰人有心咯，你 feel 到係養開大狗啊，就又我 feel 到咗佢唔係即係狗痴啊，就屋企咪有30隻狗嗰啲啊，所以都好啦，佢成世都想養只，咁佢訓練咗噶啦，咁就好啲啦。阿 Miss 好得意，我記得係跑埋地住啦嗰陣時，咁就係、是。行緊個馬路呢 ,Miss 90公斤咁好難想像呢個90公斤狗有幾大隻嘅。不過我記得喺街邊呢有一次呢夜晚黑呢有呢隻金毛尋毛犬好大隻嘅。就嚟過嚟啦咁冇嘢咁有人係嚟打招呼咁有個女士們揸住佢咁佢肯過嚟我隻狗我估應該冇嘢嘛咁樣啦吓。咁、樣就冇嘢啦咁佢俾佢隻狗聞我隻狗一陣啦、哇我隻狗無端端發癲喎攻擊嘅 Miss。 哇，点解啊？ 系啦，咁啊，直情唔知点解，即系我谂佢只狗系有少少偏向咁样噶啦。本身有啲人系冇咩 common sense， 明知自己只狗都有咁嘅偏向，都会放马即放只狗过嚟啦。咁佢闻两闻咧，佢攻击嘅 Miss， 我哋见到佢咧，即系一只金毛可以，我试过一个客，一个金毛寻毛犬系咬伤阿婆婆只手到要。脱脂嘅，所以唔好睇小金毛嘅殺傷力啦，系啦。咁、我記得咧，呢只金毛就好用力去攻擊阿 Miss 個頸啦嚇。咁、不過好搞笑，我記得就阿 Miss 咧，佢攻擊咗一陣嘅喎，咬啊，即係好用力咬嘅咯。咁、完全咧，阿 Miss 係當好似冇嘢發生， 無動於衷， 勾痕咁樣。 對於佢嚟講，都未入肉， 係咪啊？不過有一刻咧，我記得係入到肉㗎啦。我記得應該係去到即係成件事發生好快啦嚇，即係我咪就咁企喺度俾佢發生啦。不過成件事發生話咬兩咬咧，阿 Miss 就 feel 到有啲嘢唔對路喎。咁你阿 Miss 咧就係咁以，你見到佢係咁以咧就揈個頭，咁樣只金毛咧就咬住佢咧就揈咗去上天空。 哇！ 有冇咁誇張啊？ 真係有 咁 Miss 好大力啊！ 好似啲武林高手咁啊，一路都唔喐，一路都唔喐啊，就係咁要嚇一下係啦。咁跟住你就已經揈成個飛起。 四兩撥千斤。 我記得係好兒戲嘅，佢揈一揈咧，佢就只狗係向天反咗，就係咁樣啦。咁佢我 Miss 咧就用個口接佢條尾， 哇！ 咁就接咗條尾。咁我因為我就最尾唔知佢有冇咬傷嗰只狗或者咩，因為個女人就好唔好意思就跑走咗啦，嗌嗰只狗。咁都冇問我只狗有冇傷或者乜嘢嘅。不過阿 Miss 就少少即係皮外傷，表面都好 少少少少啊， 碎料啊，係啦，碎料嚟。 佢啲毛好厚噶嘛，係嘛？ 系啊， 即系点都咬唔到落去。 佢因为 Miss 肥添咧，佢个颈基本上个头系你可以幻想，如果你有一个一个大只佬个膊头咁阔嘅。 哦，哇，惊喎！但系喺只狗度， 系啊， 但系都系 Eric 啊。如果你头先讲话呢个咁嘅故事啦，都想问一问嘅就系话，如果喺香港咧，始终我哋真系嗰个环境嘅问题啦，你会唔会建议嘅就系其实真系唔好养咁大只狗？虽然我明白你讲紧就系可能我要喺长洲或者我屋企喺一间独立屋咁样，咁梗系 OK 啦。咁但系其实会唔会话可能个天气啊，各样嘢嘅话，其实都系要真系要谂噶。 其实我哋之前讲啲狗品种咧，西班牙系某一种咧，系 adapt to 冻嘅环境， 系咯， 咁大只 雪山啊， 系咯，好难想象，因为你可以话一只佢系一只工作狗嚟嘅，系咪？咁佢唔系即系唔怎繁殖出嚟系靓咁简单嘅。咁啊，点解你要问心？点解会繁殖特登繁殖变种一只咁90公斤、80公斤闲闲地嘅狗出嚟咧？系因为呢只狗系要挨冻嘅，佢要好多脂肪啊，可能系啦，可能冬天冇咁多嘢食，可以挨几个月啊，或者咁嘅嘢啦，所以变咗咧就系唔适宜香港嘅。所 所以可以話依個一個細胞係一種極端啲啦，同埋加埋佢係嗰種我哋之前有講過，佢有一種扁面狗嚟嘅。咁更加唔應該咁肥啦，係啦，呼吸度又可以有問題。熱天咧，因為你記唔記得啲狗係冇散熱能力噶嘛，佢要起血 嚟啊嘛， 係啦，所以你啲扁面狗咧就冇咗好多面積噶啦。喺入面嗰、那個我又用嗰個字啊，佢黏膜少咗好多面積嘅，啲黏膜散，啲黏膜散熱嘅，所以佢就冇咗好多因為佢面變啦，所以好多呢啲狗咧就好多又好老咗，特別如果肥咧就會有多喉嚨問題，佢會好多即係唔係瞓緊覺都有鼻鼾聲嘅聲啦，咁樣就 實肥啦。因為你話佢基本上佢溝出嚟嘅時候，佢係要有咁多脂肪係去抵禦 雪地 一啲就寒冷嘅天氣噶嘛。咁我冇理由就因為佢要喺香港，所以我要佢好 減肥 得嘛。 係啊，你開行冷氣俾佢又 係啊，真係要開冷氣嘅呢啲夏天。係 啊， 佢點頂啊咁熱？ 啱啊，係啊，係要啊要啊，咁就好明顯咁樣好奢侈啦，係咪？所以咧就唔適宜養嘅，即係其實係我有啲品種你真係要养之前要三思，可能系运动量，可能系佢个佢 size 成，不过就狗细狗有啲狗都唔系好适宜养。 圣班纳系咪其实就两样嘢佢需要啦？即系譬如头先你所讲嘅就系话，即系嗰个天气唔啱之外嘅话，其实你如果你话佢系工作犬嘅话，即系其实需要好大量嘅运动量咯。 系啦，系啊，佢系啊，会互动能力系好大啦，同埋一定要成日喺出边嘅，即系你唔系佢，你可以入，可以入，因为你见佢口水个问题咧，系。摆到明系唔系唔适宜喺入面养噶啦，系啦。咁你喺香港有咩室外环境系适宜咧？其实我话俾你知系冇嘅，因为香港有好多apart from天气潮湿同埋热之外咧，香港有好多蚊啦，有好多热带病啦，加埋咧就譬如有我哋夏天有乌蝇虫啦，咁你点样养只狗喺出边咧？所以其实嘅完全100%系 no no 嘅，所以系啦。 非常之好嘅提醒啊！ 唔该晒， 多 谢 晒 Dr. Eric， 多谢晒， 亦都多谢你个感人嘅故事。 Okay,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用尽气数拥抱，放任余生进可。只知真爱不需退路，抛弃前行脚步，当背后女人倦透都鼓舞，宏愿是你安好，但愿你看得多，随传随到即管细数，你要是满足全无人理解都已付出到，无余地再好，为求得到情人抱紧，前途都可当作陪衬，只想加倍快乐也好，陪伴下半生。 求得到情人抱紧，前途都可当作陪衬。即使早及晚来至今，年代你好。 马同学，今日咧唔好咁大吓嘅火气，知唔知我哋咧和平相处好嘛？ 哦，唔使担心， 我保留。 好，刺激塔嘅人啊，阿 嘉 和欣就嚟啦吓。咁而家先咧，十二点钟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流消息。 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27宗新冠本土个案，上海占最多的855宗，上海本土再多3宗死亡个案，年龄由66至74岁，都患有基础疾病。上海本土的感染个案之中，除了56宗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其余个案都在隔离管控之中发现。另外，四川本土新增201宗感染，北京本土就有69人检疫。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3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非常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58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594.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2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8.8跌9.6，恒生中国企业70.82跌8毫，美团168.8跌4.9，盈富基金20.58跌1.4，阿里巴巴88.05跌2.5，京东集团208.6跌6.2。友邦保險77.7係升1.5，長盛汽車13.18升4毫，招商銀行46.3跌5仙，快手68.75跌3蚊。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9.786，瑞士法郎7.893，澳元5.495，加元6.116，新西蘭元4.981，歐元8.2679。每百日元兑港元6.08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07。日经平均指数报26831点，升171点。港金报1693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92美元，卖出180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东山台。喺九龙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元朗的安乐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元朗东堤街一段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新元朗中心对出。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彩虹道彩虹体育馆方向旺角，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 长沙环海丽村海和楼、坚尼地城嘉惠民道二十九号、嘉惠台二座、荃湾六阳新村 C 座、天水围柏惠豪庭九座、荃湾梨木树村建树楼、葵涌祖尧村启敬楼、油麻地文汇街二至八号及文英街一至七号文华楼前座、元朗太行街四号大兴大厦 A 座、蓝田平田村平旺楼、马鞍山众安村众治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有冇搞错啊？喺屋企食烟，你有冇顾下个仔噶？ 我就系有顾个仔，所以先拣食电子烟。听人讲咧，食电子烟对戒烟有帮助噶。 咁荒谬嘅嘢，你听边个讲噶？电子烟啊，同传统卷烟一样有害噶。 吓、 啊， 原来唔得噶。 你想知多啲有效嘅戒烟方法，应该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啦。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山野事务所， 其实香港呢就不止中华白海豚的，另外其实还有一种叫江豚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来自香港海豚保育学会的 Vienna。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一起来找马儿。 因为大家其实都不是受过专业的训练在戏剧，而我们是全部都是边做边学这样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爱自由计划团员阿 Man。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阿妈，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啊，靓仔靓妹， 大家可能喺户卡听住吓， 系啦，户卡咁叻嘅，而家又放嘢到动视， 我要学定少少对抗阿马同学嘛。 你喊咗埋嘅名客家话， 马小强， 马小强， 马屎强， 由佢啦， 你唔好嬲佢啦。 I don't care， 马屎强，我读音唔正，你奈得我何？马屎强， 我又唔会奈你何，佢根本唔放喺我眼内。 系啊，系因为你嘅眼镜系一个黑眼镜，系咪？好啦，嗱，咁其实咧，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都已经咧，即系大大话话上咗，起码都有成六七个月，大半年嘅堂啦噃。 有啊有啊。 我想请问一下嘅就系，你哋学到啲咩嘢啊？ 冇。 太多 了，所以今天我哋嚟一个中期考试。 哎呀，中期考试， 中期考试，中期考试， 中期考试。 系啦，啊，其实咧，我今日咧就攞住呢一本嘢咧，其实都系咁最近嘅一啲嘅教材嚟嘅，我系全部都 keep 住晒啦吓。嗱，我睇到嘅就系话，我哋曾经有学过嘅就系情人节啦。情人节点讲啊？ 情人节 错你。 小慶跳啊！ 前英姐啊，佢話， 起碼我有答，起碼我有答。 你話 前英姐 都錯， 佢咪講緊我嗰嗰樣嘢。 我知啊， 人都話錯啦，你仲重複翻？ 係啊， 就你啫， 重複你嘅錯，就算係錯，一錯再錯。前英姐 差唔多啦， 前英姐嗱，我哋講嘅有情人節嗰啲咩心形牛扒啊， 記得 係啊，鑽石戒指等等啦。我哋又有講過嘅就係譬如話烹調嘅方法啦， 有啊， 煎茶啊，煎茶。炒煮炸蒸炖诶焗啊，嗰啲都有啦。仲有嘅就系张张养过嘅宠物有啲咩啊？ 有 蛇仔， 仲有嘅， 仲有老鼠， 系啦，蛇啱啦，蛇仲有咧， 仲有 用客家话答，佢养过嘅宠物， 仓鼠， 仓鼠， 仓鼠， 嗯，仲有咧， 胶仔 咩啊？咩胶仔 啊？ 咩胶仔啊？ 狗仔啊？ 你真系， 哇哇， 冇你。我个心跳咗身， 猫仔。 哦，你话要去应酬胶仔，系头先 系 叫仔， 叫仔 系啦，叫用个叫仔系啦，冇错， 唔系胶仔， 同埋喵仔， 喵仔 系啦，猫仔，猫仔就系喵仔，叫仔，叫仔就系狗仔，猫仔就系喵仔。 如果成班系咪大叫咯？ 太叫， 太叫， 太叫， 太叫，在香港冇养太叫， 嗯， 冇养太叫， 喺香港唔好养大 狗，你真系会面对好多问题，见到好多问题， 见到好多问题吓。头先啱啱先同阿 Doctor Eric 倾完，系咪？好啦，除此之外，我哋仲有嘅就系话职业无分贵贱，我哋有讲过啲乜嘢职业啊？ 消防员，我永世都记得。 客家话， 消防员， 到你， 消防员。 你唔好以为你讲国语可以讲 佢名啫，就系 消防人， 呢个求其真系 消防员， 消防员 系啦，仲有咧，消防员之外仲有乜嘢啊？你做紧乜嘢啊？ 我 而家做紧乜嘢啊？ 节目咯， 乞衣我冇教过，呢个唔包括喺七十。 其实唔系你做紧，不过你个人嘅性格。 你唔单止系乞衣，你系大种嗰只。 太重乞衣， 太重乞衣， 太重乞衣， 就系你做紧嘅职业啦。咁啊，至于阿张张而家做紧嘅职业系咩啊？ 嗯， 客家话。广播员是咩啊？ 有教过广播员， 有教过，有教过广播员， 广播员， 广播员吓。 你点解呢一堂好似冇晒乜记忆咁嘅？ 好多啊，教咗 职业嗰行真系冇记忆。 其实梁同学，我哋应该同一阵线 嘅， 一早话啦， 冇错。嗱，仲有个讲过嘅咧，就譬如可能客家婆来了有个教下嘅，就系话咧，我哋开放咗。 我记得你教过名人咋？ 名人又有啦， 男明星、女明星， 周润发、宋敏玉，冇错啦。咁周润发系。点讲啊？ 炒润发 发斋， 你系炒润发， 我系 赵润发， 哦，赵润发 系啦。客家话咧，你见到佢就发哥， 发哥 系啦，就系发哥啦吓，系啦。好，既然系咁咧，我就将我哋最近呢三个月里面嘅教材咧，即刻嚟一个嘅就系中期嘅测验。当然啦，喺测验之前嘅话咧，我哋亦都会同大家重温一下出喵。 今日我哋出喵好嘛？ 或者你哋 通水， 我哋 打龙通，系啦，就打龙通， 我哋今日打龙通， 系啦，好啦，嗱咁其实咧，唔单止系有教过头先嘅嘢之外啦，其实我哋有新年嘅时候都有教过噶噃，咁 新年去到几个月， 新年好多系啊，好多个月前啦，你哋系咪记唔？ 我知啊， 记晒嗰啲富贵荣华啊，恭喜发财啊， 恭喜发财咯， 系啊，你再讲一次， 恭喜发财， 好，你今日唔该，你再讲十次。恭喜发财啊！ 恭 喜发财啊！恭喜发财！不知所谓。咁富贵荣华系咩啊？ 富贵荣华。 都错你。 求其。 哎，我唔教。 佢话求其，佢话求其。 你哋两个简直就 富贵荣华。 富贵荣华 啊！富贵荣华 系啦，你哋两个真系柳木不可雕啊！ 点讲啊？柳木不可雕， 我唔识。好啦，我哋嚟咯噃。嗱，重复一次嘅就系新年嘅时候嘅话，第一句见到人哋嘅会讲 恭喜发 财， 有错？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唔系恭喜啊！ 哦，唔系恭喜， 你边度恭喜啊？ 个头。 恭喜恭喜， 恭喜， 缩翻个头落去。 O K， 得 系啦，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即系呢个系嘅啦， 呢个系呢个系其中嘅。我而家同你哋咧就系做一个小小嘅一个回顾先，系啦，冇错。 恭喜咩话？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发财好似。 一樣咯，係啦，係啦，恭喜發財。第二啦，就係富貴榮華，試下。 富貴榮華， 富貴榮華， 富 貴 貴榮華， 榮 係啦，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富貴榮華， 富貴榮華就富貴榮華，係啦。第三個啦，就我哋喺個情人節嗰個課程裡面有咧有教過嘅就係鑽石戒指， 嗯，鑽石戒指， 你咧？ 嗯， 你着你亂講啦，唔好跟佢，唔好跟佢， 鑽石戒指， 冇講啱，鑽石戒指， 鑽石戒指啊， 係啦，鑽石戒指。 钻 石计呢个要学啊，系咪？ 学过未？以前 有啊，我就话系情人节篇啦，我会提翻你哋咯。 钻石咩话？ 钻石戒指， 戒指 系啦，我都冇谂过你哋用咁耐嘅时间真系搵，系啊。 钻石戒指咪记得咯，系咪？ 系啊，冇错。咁你 钻石 住 啲戒指 嚟咯。好啦，另外仲有喺情人篇里面嘅话，你要煎翻一个乜嘢俾佢食啊？ 闪燃 煎两把， 闪燃摇扒， 闪。贤 闪贤 贤 闪贤摇爬，系啦，我送只钻石戒指，然后食只闪贤摇爬，即系话先送只钻石戒指，跟住咧就要食个心形牛扒啦。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话喺新年时候嘅一啲四字词语，一团和气点讲？ 一团和气， 错到你。 一团和气， 死啊！热团火气， 火气唔好啊嘛！热 团火气， 团 啊！ 热团火气，你哋系咪冇上过堂噶？其实 应该都有上嘅，不过真系唔记得， 真系完全唔记得，真系心散啊！ 心散， 一阵间如果系嘅，你放小息嘅时候，你唔好再去买维他奶，我话俾你听，继续你系继续啦，嚟啦，继续啦！一团和气之后嘅话，你一跳到嘅咧就系话十全十美，试下。 十全十美， 十全十美， 十全十美， 十 就啱啦，你哋系啦，你哋真系十下， 十咩话？ 十全十美， 十 全十美，得唔得？好啦，去到第七个啦噃，咁啊去到我哋就系抗疫篇啦。抗疫有一段时间我哋好唔开心啊，因为咧阿小强系咁样咧就要。在家工作啦，系咪？在家工作， 在 家工作， 工 作系啦，又系拱啦。你最中意啲嘢拱嚟拱去噶啦，系咪？在家工作， 在 家假 工作， 假田 家庭 系啦，在家工作。当然啦，而家我哋今日都有讲紧嘅就系话啊，不停咁样放宽我哋嘅疫情嘅呢啲嘅措施嘅话，几时唔需要戴 口罩？ 我都差啲跟埋你哋，口罩， 口罩 系啦，就系口罩啦， 口罩， 好，仲有两个口罩，得唔得？ 得， 系啦，在家工作，口罩， 口罩， 呢个就系我哋嘅疫情篇嘅时候学咗呢两个噶。另外仲有化妆品篇，我哋又学到指甲油，指甲油系点啊？ 指甲油。系咪自己摇？ 冇学呢啲咁样嘅咩自己摇啊！冇学呢啲嘢。 有啊， 呢个唔系指甲油， 唔系读自己摇咩？ 唔系， 我觉得系 咯。猪甲摇， 猪啊， 猪甲摇， 猪 甲摇，系啦， 猪甲。 我正猪甲，即系话要剪指甲啦。猪甲摇， 猪甲， 系啦。另外仲有嘅就系话去翻我哋阿张张能够养过个宠物篇，除咗头先我哋有讲嗰啲猫仔狗仔之外，佢有养过兔仔， 兔 仔 系乜嘢啊？ 兔 仔 咯， 兔仔啦，冇错，得唔得？ 知道。 好，我哋嚟一次啦噃吓，嚟啦！第一个系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系恭喜啊嘛， 恭喜咯， 系啦。第二，富贵荣华， 富贵荣华， 富贵荣华， 富贵荣华， 等阵间答我要咁样，冇错， 富贵。 Erin 化 变得 BGS 嘅，点解？ 冇错，要用假音噶。 其实老师嘅时代变，我哋可以因应翻变啫。 冇错啦。 好啊，你 rap 出嚟啦，一阵间好冇？ 富居变化 ，check it out，check it out，check it out。 好啦， 富居变化， 冇错， 跟住就系钻石鸡子。啱唔啱？ 冇錯，就係鑽石雞子啦。鑽 石雞子咯。 好啦，跟住咧咁叻，心形牛扒、 蟬天軒牛扒， 算你第五個一團和氣， 一團和氣， 一團和氣，好十全十美， 切糖雪梅， 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 口罩， 口罩， 非常好，指甲油， 指甲油， 甲 油仔， 謝曬，唔使考試。 爸爸 好嘢。 倾几年，尽量问近来动向，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保持，每次见也未定期。每次见也像预期。 招呼不周到，记住切勿嫌弃。平日慰问你没有几句，一数就是陈年事，我未忘记。多出一个结论，大了几岁，或已领悟到唱聚数亦只可分期，即使某期。居家隔离难得升职，身份添丁派对并未撞期，若你在店内由我做伙计。 如我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倾几年，尽量问近来动向，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保持，每次见也未定期。每次见也像预期。 当失措想哭诉，一匹步餐台已铺，分了路摸走错路，起码学到无理由做朋友，纯属好友就够好，皆因交心得够早。未计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多失意，用尽力再查旧账，每次与你见面隔多 来了， 阿马同学，我哋一出喵吓， 系梗系啦，通水啊，通水。 咁你哋两个做乜嘢？一团和气啊！ 你唔好理， 所以就十全十美啦，系咪？ 我哋想争取高分啲， 冇错啦。 好啦，求学不是求分数啊，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咧要学到嘢。但系发觉两位咧，其实经过呢一年嚟嘅话，我系发觉乜都冇学到嘅。 我哋要示范俾其他同学听。唔識唔緊要嘅，我哋唔會歧視，但係我哋共融社會。 冇錯， 你又講得啱嘅，好啦，咁唔好測驗 啦。好嘢， 多謝老師 上音樂堂，我哋 唱歌開始 嚇。好啦，我哋嚟啦噃嚇，第一題準備好未？ 準備好。 好啦 ，WFH 等陣，等陣 乜嘢？ 我嘅丁丁係學霸強， 學霸強，你咧？ 我係嘟嘟。 叫嘟嘟 ，OK， 好，嘟嘟同埋何霸强，你记住啦噃吓，咪一阵间你又嗌错自己个名啦吓。 我记到实。 第一题 WFH 即系乜嘢意思啊？ 即系咩意思啊？ 四， 何百强 系何百强， 赛价共作， 赛价共作系啱嘅。第二题 咩？ 系 啊，系啊 ，work from home 啊嘛。 Home 喎 ，H 嘛 ，H 咪 home 咯。 我听到 X 啊，我听到 X 用，我专登写。 你冇嘢系嘛？第二题，古时叫扣单嘅，即系乜嘢啊？学霸强， 我嚟。 五， 苏格瑶， 苏格瑶系啱嘅，一比一。第三题，男士向女士求婚送咩当？ 装饰鸡子。 你好似唔系叫做当噶噃。 嘟嘟 系啦 ，OK， 即系错咗咧。喂，老师，咁即系错啦。 你哋一团和气啊嘛。 唔系我，佢又想一团和气。 你唔系一团和气咩？ 咩嚟噶？ 有冇试过叫错名？你有冇试过叫错？ 一团和气咩嚟噶？ 你有冇试过叫错名啊？ 我有。 你啱啱先至讲完 啊。 咁 我闪佢啫嘛。 使唔使张住人啊？四眼仔。 你唔好张住我吓，我因为落学嘢，我要教你哋嘢，我仲要一路嬲。好啦，第诶今日边个？边个 啦？我噶先答咗。 装沙鸡子系啱嘅。好啦，第四。俗语话家需口不 如 十学霸强， 一团火气， 一团火气系啱嘅，话要咬住咬住，每人有两分啊吓。第五题，点解要蒙着嘴说爱你？因为当 嚣张， 嚣张系好好啊，发音非常准确啊。第六题，花花公子嘅学霸强， 兔仔， 兔仔好好、啊。第七题， 同我斗 乜嘢咧？系 perfect， 乜嘢 perfect 系啦？当 接床接妹， 接床 接妹 系啦，系啱嘅。第八题，是 是 人哋打烂嘢嘅时候，你话落地学霸强， 富贵荣华， 富贵荣华好嘢，每人一条话。第九题啊，新年一见面就会 讲 当， 讲 就 当咯， 当乜嘢？ 恭喜发财， 怎么讲？ 多财加工作，再加工作。 讲咗啦，笨蛋！ 冇错， 在家工作， 今日竟然系打和，真系啊！ 怕在家工作， 四眼仔掟你乜嘢 ？WFH 啊！ 一阵间又 嚟到我哋 WFH， 蠢仔 ！MX 啊！ 赶佢走啦！ 系啊，我都喺呢度求婚，所以今日我哋赢咗嘅系学霸强。 多谢各位，我会努力。 多车太迟架，太迟架。 好，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作为公务员薪酬调整参考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公布，高层公务员薪酬趋势总指标是 8.3%， 中层是 5.58%， 低层是 3.2%。 在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趨勢淨指標分別為高層公務員是 7.26%， 中層是 4.55%， 低層是 2.04%。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主席李聯輝強調，調查客觀準確反映市場情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隨著社交距離措施將會進一步放寬，預期在食肆等的地方可能會出現一些爆發，而病毒即時繁殖率亦都有上升，感染風險增加，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聶德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時大約有347萬人已經打了第三針，佔12歲以上人口超過一半，而截至上個月底，剔除染疫後康復人士，大約有100萬人已經到期，而仍然未打第三針。葉德權說，留意到近日有專家對打齊三針的必要性提出意見，亦都有專家指，當局接種的時間表太寬鬆，應該要盡快完成接種。他強調，打齊三針有效避免患上重症或死亡風險，又說與國際及內地通關很重要，要走出疫境，接種三針疫苗是必須。中學文憑試所有科目的筆試日前結束，考評局說，共有44名考生在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設立的特別市場應考，包括18名需要檢疫的考生以及26名確診考生，涉及15個科目，大約50間考室，以及有47名考務人員協助，包括7名考 包括7名考评局职员、3名市场主任、37名监考员。考评局学校考试及评核部高级经理赵思允话：，所有在竹篙湾进行的科目都准时开考，整个考期都没有发生异常事件。他说其中5名考生是考试当日才申请到竹篙湾应考，他们都能够召唤到抗疫的士接载到竹篙湾并顺利开考。赵思允又说，今年考室设有录影设备监察考试情况，考生如果有需要可以举手，考务人员会提供协助。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港铁票价调整机制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展开，预料在明年上半年完成。政府理解社会各界对港铁票价的关注，因此会在检讨机制时仔细聆听不同意见，当局亦都会咨询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意见。陈凡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话，有关机制自2008年实施，至2021年间根据票价调整机制而调整的港铁票价每年平均增幅为 2.1%， 同期香港按年的平均通胀率为 2.6%， 而香港薪金指数的每年平均增幅就为 3.9%。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非常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71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59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2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2跌9.2，恒生中国企业70.88跌7.4，美团168.9跌4.8，盈富基金20.58跌1.4。阿里巴巴88.05跌2.5，京东集团209.4跌5.4，友邦保险77.8升2.5，长城汽车13.2升4.2，招商银行46.3跌5仙，快手69.0跌2.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8.98，瑞士法郎0.995，加元1.283，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26833点，升173点。港金报1693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24美元，卖出180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林慧， 白元浩，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天气可能阴晴不定， 朝早都有我哋陪住你。 心情可能时好时坏， 都会为你提供无穷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林慧， 我是白元浩， 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大人，我冤枉啊！你信我啊！我真系冇做过噶。 凡妇人你有宝，罪无可恕，判你。 好啊，大人。 咁啊。你想洗脱罪名，就将20万港币转去大陆厂商银行专案户口啦。你到时同银行职员讲，呢笔汇款系生意用就得噶啦。 吓，假冒官员，睬你都傻。 记得留意防骗攻略， 逢星期一晚10点55分，港台电视31。 Hello， 你有冇听过电台不思议传说啊？ 我知啊，你讲紧直播室嗰、那个定系 CD 嗰个啊？ 系啊，仲有啊，你咪住元朗嘅元朗啊？ 鬼屋噶嘛，我日日都经过噶啦。 大佬，你俾啲气氛好、啊，就系咁样啊，鬼故识微噶啦。 到底鬼故会唔会识微？听实星期六朝早6-9，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1，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当歌声渐远， 已过去，像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 喂，我是边位？哦，你是 Carol 姐，长兴城的 Carol 姐啊！哎呀，我梗系记得啦，我在那度做了成10多年啦。是啊，大学毕业第一份工咪就是在长兴城度做 sales 咯。谭 Sir， 我嗰阵咪跟佢咯，佢教咗我好多嘢噶。佢老人家最近好嘛？吓、啊，大肠癌走咗。哦。几时啊？31号，好，我会送佢。知道，唔该晒，拜拜。唔该，我约咗谭先生，我姓余嘅，我今日第一日翻工。 几点啊？而家 9:04。 约你几多点噶？ 9:30咯。 咁即系点啊？ 约9:30咯。我咪专登早10分钟翻嚟咯。 我约你9:30，你应该9翻到嚟，咁啊叫准时。你明唔明啊？ 吓？ 啊！我谭志坚，叫我谭啦。嗱，呢个你个位啊？ 哦。 你冇带杯啊？ 啊，杯冇啊。 杯都唔大，咁你系咪唔想长做啊？啲后生女唔谂住骑牛揾马，睇你都系啦。 啊，对唔住啊，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我哋长兴成日专门做碗碗碟碟，由呢一夜嗰代啊，用嗰啲万寿无疆到公鸡碗，到而家最兴嗰啲咩日式碗碟，我全部都代理。喂，公司60多年历史噶啦、 哦， 啊， 哦， 我讲嘅嘢你记唔记得啊？系， 记得记得。 唉，都唔知道你大学啲老师点教嘅。嗱，开会吓、啊，见下公司上司 briefing 乜都好，攞定啲纸啊、笔啊，咁你 drop 低佢资料啦。你听完系点完头，你记唔记得啫 ？drop 低佢啊 ！drop 咩意思 ？drop 低佢啊！ 我 drop 低佢， 唔系 drop 啊，砸低佢啊，写低佢啊，大学生识 唔 识听啊？ 我第一日翻工咧，其实好多规矩我都唔知噶，但系我会记住。 得啦，嗱，答快佬。 哦。 呢啲系公司啲10年产品嗰啲 catalog， 你刨熟佢啦，逐页睇下。 其实公司有冇 website 噶？咁系咪会清楚啲咧？嗬？ 你冇喐啲同我讲啲咩新科技嗰啲嘢啦？ 呢啲 catalog 啊，你揸住佢，你感受到个产品嘅重量同分量啊嘛，明唔明啊？ 哦， 我而家开会，一十二点半同你食晏，下昼见下啦，一齐。 对唔住啊，我 唔系嘛？咩对唔住啊？你今朝讲好多次对唔住，又做咩对唔住啊？ 我约咗人食晏啊。 推咗佢啦。 又系规矩啊？ 我规矩。嗱，你第一日翻工咧，我哋成组同事一齐食餐饭，认识一下，方便做嘢啊嘛，我请嘅，一定要去啊。 OK，我到。Grace 啊，好惨啊！我今日第一日翻工咧，就俾个阿哥叔夹我啦。系啊，最惨系我 under 佢啊嘛，你话点算好啊？以后啲日子咧都唔知点过，死梗啦！吓、啊，我点解要一间公司你都唔知？呢一间公司啊，行内数一数二嘅大公司嚟噶嘛，我贪佢啊，迟啲会开埋日本啊，同埋北美个市场啊。系啊，激死人啦、啊！ 唉，下个月四号啊，同你去上海介绍上海啲同事你识，跟住做埋个展览，落佛山睇一间厂，你预十五日到啦。 吓，十五日？ 咩啊？嫌短啊？ 唔系， 咩事啫？嗱，听行政部阿 Carol 姐讲，你识日文噶系咪？咪到时帮下手做翻译咯。 但系啲日本客唔系识听呢个普通话嘅咩？ 唉，新客嚟嘅，日本一个饮食集团，好大噶。公司规矩咧，你开到新客，第一张单啊，有5% 佣，我会预俾你噶，放心。 不过咧，我未过 probation 噶、哦，系咪冇得分 commission 咁 啊？得啦。嗱，你翻去睇下回乡证有冇过期，好多人就系咁啊，乌龙啊，去到机场唔知啦，一睇就死啦。仲有啊，上海开始冻，戴件厚啲外套啊。 大丈夫。 喂，阿妹啊， 嗯， 你啊同阿谭啊去上海个 trip 有条长途电话费啊，你哋边个打嘅先吓？公事定私事啊？ 睇下。 干杯！喂，多谢阿陈总，喂，真系多谢阿金田先生吓，合作愉快。喂，饮杯。喂，你啊系咁依饮少少啦，你做咩先成晚唔出声？ 我话咗一啖酒都唔 咩，一啖酒都唔饮啫。日本仔金田话你日文好叻，但系你跟佢哋啲嘢，咁佢好放心噶嘛？你饮少少啦，应酬下人啦，你其他嘢我当你饮少少，你当交代啊。 我真系唔系好想饮呢啲白酒啊。 信我一次啦，喂，饮杯，嚟饮啊。 OK， 干杯。 饮， 合作愉快。边个？ 谭志坚啊。 我瞓咗啦，有咩听朝食早餐先讲啊！我好攰啊！ 喂，我头痛啊！喂，你有冇头痛药啊？同埋我手提电话冇晒电，你可唔可以借你个叉电器俾我啊？ 冇啊，乜都冇啊！早唞。早晨，谭 Sir，对唔住，你讲紧电话。 阿女，琴日考试考成点啊？冇咯。系啊，你煲汤俾佢饮，我梗系放心啦。系啊，我下昼飞广州，跟住去佛山睇厂啊。个新嗰个帮得手啊，话头醒尾。有佢帮手跟啲客，我一万个放心啦。又识讲日文，得啦，我会分啲佣金俾佢嘅，我知噶啦，冇所谓啦。四个人够食咪得咯。上海冻唔冻啊？冻啊！琴晚庆功啊，饮咗好多酒，我叫佢啊，点都有啲啊。最初佢话唔饮，点得啫？系咪先？你话啦，出嚟应酬嘅嘢，学识少少有着数嘛，咁啊保护自己。唉，不过今朝可能饮得酒太多，头痛。我带咗药噶啦，冇事啦。啊，咦，佢喺出边？唔讲啦，系咁啦，系啦。拜拜。入嚟啊！喂，你嚟咗好耐啊，你唔出声嘅，你吓？ 我见你打开道门，我唔知你。 打开道门，梗系保护自己啊嘛，亦都保护你。咁人哋闩埋门，点知你做咩？第日啊，你自己出差啊，醒定啊，吓，唔好话我唔话你听啊。 哦，知道。 你食咗早餐未啊？不如落楼下，我哋边食边倾下呢个佛山 行程。唔使唔使，我食咗啦，我食咗。 哦， 你食啊，我睇文件。快啲去啦！做咩啫？傻更更咁，冇嘢食噶啦，攞晒噶俾人。 诶，对唔住，其实我唔肚饿。 诶，十分钟唔好同我讲呢啲嘢，去食啊，去食啊，食啊。 哦。 诶。 Carol 姐， 嗯， 长途电话系我打嘅，我俾翻啦。 哦，嘿，我转头问下阿淡啦吓。诶，佢可能会帮你俾都唔定， 唔使啦，我俾啦，唔好惊动淡 Sir 啊嘛，唔该晒。 唉，点搞咧啫？ 淡 Sir，我翻嚟啦，你睇下我买咗啲咩？ 以为好似有啲香味咁喎，吓，好似好香喎。 街口茶餐厅啲出炉蛋挞啊，我知道你最中意噶，你闻下。 喂，你个样咁开心啊，笑口噬噬，有咩好消息啊？ 金田先生啊，话出年嗰张订单啊，唔 cut 咁多啊。 唉，唔 cut 咁多即系 cut 啦。你话生意系咪难做啊？你话，唉，真系。 嗱，又咁，金融风暴之后，全世界经济都差，金田佢哋只系 cut 咗30%，我哋已经很好噶啦。 唉，咁啊，都系嘅。喂，叻女吓，靠晒你，今次真系靠晒你。 坦Sir，你教得好啫。 唉，我识而家啲人咧，都唔愿意翻屋企食饭。又唔注重一个碗，喺一个家庭里面嘅一个饭碗，对一个人一个屋企好紧要噶嘛？ 嗯， 系咪先？你话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我想讲？ 明 明乜鬼啊？你根本就唔明。你啊，几耐冇翻屋企啊？几耐冇同屋企人食饭啊？ 哦， 唉，我出去啦，唔翻嚟啦 吓。哦， 喂，阿妹啊， 嗯， 阿淡今日火猛猛咁啊！你系咪激亲佢啊？ 我冇啊，我话俾佢知啊，金田啊 keep 翻啊70% 嘅订单量啊嘛， 咁啊咁啊算唔错噶咯，妹叻女啊你，真系有本事啊吓！如果阿淡好似你咁啊，圆滑少少咁咪好啦。 Carol 姐啊，我唔明你讲咩啊？ 我收到风啊，哎呀，你唔好周围讲，公司啊想 cut 人啊， 咁即系点啊？ 三组 sales 变一组啦。隔篱嗰个啊，擦鞋仔入铺啊，想踢走阿淡啊，叫你过去我想， 唔会啦，我最憎嗰啲人古古惑惑噶啦，淡Sir走我都会走噶。 声啲啦，嗰只咁嘅阿铺啊，睇中你手上面嗰啲日本客啊，金田佢哋啊， 啲日本客啊，系我同淡Sir辛辛苦苦做翻嚟噶嘛，我唔会俾佢噶。 唔使冲动嘅，靓妹仔，大家揾啖食嘅啫，记住啊。 唔得，淡Sir教过我。做人唔可以食碗底反反， 细声啲啦，食碗面反碗底系嘛，唔坐饭讲嘅。 淡Sir教过我嘅嘢，我一直都系用本簿摘低噶，得闲就会攞出嚟睇下噶啦。淡Sir大我20多年，十足好似我老豆咁噶。 吓，又转工？喂，呢份唔够3年喎，系咪啊？够唔够啊？ 唔够。 唉，你哋啲后生仔真系，我喺长兴城做咗30多年，我冇谂过走噃。只要公司每个月准时出粮俾我，我就喺度一路到死噶啦。我交足功课啊，我真系咁噶。你话我？ 坦 Sir， 你住西环，你甘心俾嗰只嘢调你去嗰个火炭咁远？话就话仓管啫，其实咪即系叫你做 secure。 secure 咪 secure 咯，喂，我嘅四个人开饭，咁我一家之主，我有责任唔俾佢哋挨饿噶嘛，系嘛？ 你唔系就系得一个女嘅啫咩？佢今年定系出年大学毕业啊？ 我知啦，你有小心，你死啦！我话俾你老婆听 啊，你唔好乱噏啊！我点会有小心？ 我同淡Sir亦师亦友，有时佢暗我嘅时候，又觉得佢似我老豆。我曾经同佢讲过，第日我结婚一定斟茶俾佢。结果我结过两次婚，佢都冇离任。 又离婚。 哎呀，我真系唔明白你啲后生咁儿戏嘅，你唔系谂清楚先至结婚嘅咩？咁结完又离，咁又结，咁搞乜嘢啫？噶， 我有谂清楚啊，不过原来佢冇谂清楚咯。 唉，有啲嘢唔系你拣，或者你想要就有嘅。有时都是个天安排的，唉，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不是很明白坦白这句话的意思，他到底是说我还是自己告诉自己？最后那次见面是他几年前的六十大寿，一班旧同事老客户跟他庆祝，我们一起唱 K， 我第一次跟坦白唱歌，估唔到，亦都系最后一次。灵堂上人唔系太多，终于见齐坦 Sir 口中屋企嘅四个家人，佢太太、佢个女，原来仲有坦 Sir 嘅细佬，一个五十几岁。头发斑白，身形略肥，精神不错，他叫做谭志东。后生的时候入读大学的医学院还是高材生，可惜读到三年级因为感情的问题解决不了，精神压力爆煲，匿在入停尸间那里三日三夜，被救出之后证实患上思觉失调。嗨，你好吗？ 唔好，见唔到哥哥，挂住佢。 放心啦，你哥哥会喺天上守候住你噶。坦白，你在生嘅时候只系对屋企人、朋友、同事付出，系时候到你收翻啲嘢啦。坦 Sir， 收嘢啊，收嘢啊， 哥哥， 坦 Sir， 收嘢啊， 收嘢啊， 哥哥收嘢啊。 信会失去爱，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识相爱相怀疑，离离合合我已觉讨厌，只想爱得自然。 到我啦吓，跟住到 啦，到你啦，我怕 爱。同样怕得不到爱， 继续。 问此刻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 唱得好好啊！ 得知相处相拖欠，缘缘分分我已觉无聊，不想爱得随便。 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洒泪。怕得不到爱，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识相爱相怀念，